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傍晚西部北部雷阵雨，东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西部北部山区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重播版，1073重播版。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大想。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北京时间2018年的8月23号11:33:04，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在好天气下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这歌风格很西部， 是啊， 很乡村，对不对？ 是的，而且听起来很欢快 哦，心情就好。 是啊， 你会想象美国西部那些风情，一幕一幕从我们的眼前划过的时候。 是，大家都错着马，骑着驴， 非常的旷野啊，而且有那种异域的风情哈、啊。 是， 今天我们要去这个地方，在我们节目开播以来，应该是第一次介绍这个大的区域，对不对？没有听说过。 对， 一开始看到这个地方，还是以为就是一个湖呢。 对，我也以为是个湖，但实际上它不是， 它是一个区域地区啊。叫做里诺泰号湖地区哈。 对，那带我们一起去分享的是两位美女。 两位美女哈。纷纷介绍，慢慢介绍。 好， 第一位来自 PHG 咨询顾问有限公司的公关总监孟小文，文文欢迎、哦。 欢迎小文， 你好，谢谢主持人。 是的，文还是俺老乡。 啊，是的，你们老乡。 山东老乡啊。第二位呢是应该是产品经理李萌，欢迎。 Hello， 早上好。 嗯，二位就是时尚达人了。 对，时尚达人。 对，这个又从事这个旅行的阳光产业，我觉得非常的开心。今天说这个地方。 先问问我们的小文，去过几次里诺太浩湖地区？ 去过两次。 去过两回了。 对对。哇、 哦、一回生二回熟。 哇、啊、是是。感受 怎么样？ 如何？ 如果给你简短 的感受， 简短的介绍这个地方，你的感受是什么？ 很喜欢那里，很想再回去。 还想再回去。 没有压力在那儿，很舒服。 哦、很放松。 很舒服、嗯。我觉得这是一个地方很吸引人的点。 萌萌主要是写那种非常厉害的美文的、嗯、推介部门的工作的朋友啊。 对。 在你写这些文字的时候，你的感受是什么？ 我觉得就是里诺太浩湖是一个夏季和冬季都可以玩的地方， 哦， 而且特别适合家庭带小朋友一起去。嗯、 你看两个人，你看不同的表达吧， 啊、 哎，很圆满的一个感觉，是不是？ 是的， 嗯，希望呢，在我们资讯播报十分钟资讯之后，要听听二位美女精彩的关于美国这个区域好好的分享。 好的。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当然， 嗯， 就有一句话说，嗯，就是得有把控自己的情绪的这样一个劲儿，对吧？ 是，就有一个词儿叫乐极生悲。 对，你要是特别开心的话，你要站在一个特别海拔高的地方呢，嗯、比如高歌一曲啊，蹦蹦跳跳啊，就容易、嗯、哎。就容易就是你身体受不了。 对，我要是在高原上唱一首《青藏高原》，还没等上上去呢，哎呀，倒地了。 所以这个信息告诉我们哈、嗯，有一个女子高原嗨歌，一曲还没唱完就。 妈 哦、就倒地了，唱歌激动突发了一个其实很严重的病，脑水肿。 就是提示大家哈，在高原一定要谨言慎行。 怎么回事呢？倒还原一下哈。 还原一下，周一晚上十点多，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2018年援藏国家医疗队的队员， 是 消化内科的一个医师啊，反正就是之前很多了、 嗯， 反正就是他们去抢救了一名高原脑水肿的患者， 啊、 经过近9个小时的抢救、哦，病人终于脱离了生命危险， 终于跟死神擦肩而过哈。 嗯， 这个高歌的姑娘叫做阿兰 啊。 他跟朋友当日游览完中巴的风景之后，决定到 KTV 唱歌助兴，还不是在高原上的，到了 KTV， 不是在室外， 对，在室内。阿兰十分激动地抓起动圈的麦克风，放声高唱 啊，动圈的呀。 但一曲未完就突然倒地了，朋友们起初以为阿兰是在开他们的玩笑， 嗯嗯嗯， 多次呼喊他的名字都没有反应。此时阿兰已经双目紧闭，四肢抽搐不止了。这个时候才发现阿兰已经遇到了生命的危险。 是的， 他出现了一些症状，呼吸、心跳骤停、瞳孔散大，情况很危急。 哦，对，然后呢，经过医师的检查后诊断，患者因高原反应出现了急性脑水肿。 哦吼， 对，那经过这些医疗队员和医护人员的彻夜救治，患者终于是脱离了生命危险，随后呢被送到了日喀则上级医疗中心开展后续治疗。 倒是其实我们听众也会反映说，为什么就在 KTV 唱歌是西藏哈、嗯、会有一些海拔的反应、嗯、到底这个地方海拔多少米，我们看到了近5000米。 我的天哪， 是不是 日喀则是海拔近5000米？我觉得真的，我到4700的时候呼吸都困难， 你 更别说唱歌了。 对啊， 对，我一下去就还是上去吧。 对，这个海拔呢很容易引起高原的反应， 嗯， 而且这个患者突发高原脑水肿就是因为未重视高原反应的预防。 哦， 在唱歌的时候你想特别激动啊，会导致脑部严重缺氧。 对啊，你想我们就是我们日常正常唱歌的时候，那个遇到高音的时候 都会紧张，对对对，心理生理都会有一个自然的反应哈。 对对对， 希望大家去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海拔，注意天气，注意自己的身体情况哈。 对， 那第二来个桂林的事儿 啊。对，终于是海拔降下来了啊。桂林多处国有景区门票价格下调。 好消息。 是，记者从广西桂林市物价部门了解到，近日呢，桂林多处国有景区门票价格下调。目前桂林正处于接待游客的高峰期，将有大批游客享受到调价优惠政策。 不错不错哈，价格调整呢是从8月20号开始的，其中象山景区门票价格从现在的70块降到了60块每人，10块钱。七星景区的门票价格从70降到了60。芦笛景区门票从110块降到了100，都是降10块啊，每人、 嗯嗯、 啊。这个根据部门的要求呢，桂林各景区呢经营者按照国家级自治区有关的规定，完善景区游览的安全设施，提高服务质量，自觉规范价格行为，严格执行有关明码标价的规定哈、啊 嗯。 对为这个成年人呢、学生、老人、现役军人。 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有国家优惠的政策啊。 嗯，是的，总之呢，就是建立了这样完善的制度，然后定期向价格主管部门去报批经营和一些执行的相关情况的材料，大家就可以放心的享受这个票价的优惠啦。 是的，第三条呢，跟我们很多喜欢追剧的朋友有关系。 哎呦，今天这个我一来就听了大家 办公室啊在说 热闹的、热烈的在讨论和吐槽两部剧。 是的， 一部是《延禧攻略》，一部是《如懿传》。然后呢，就是我们没有捧一踩一啊，我们也不评价。 没有。 对，但是呢，这两部剧的热播，哎，结果呢，《延禧攻》成了故宫的重头戏了。 你看，我们在追悼信息时候，两位女嘉宾都看向了我们。 对， 也是看过。 待会儿问一下、 啊、 他们俩，就是更喜欢哪一个哈？喜不喜欢魏璎珞？ 对呀，近日宫斗戏啊，《延禧攻略》和《如懿传》的接连热播，吸引了不少 fans 的关注哈。 嗯。 剧中几位主要的角色的住所也因此引发游客的好奇心，我都没看过，一集都没，一秒都没看过， 我也一眼都没看。 成为故宫游的热门景点，就在昨天下午，记者也是闲不住，实地探访发现，东西六宫当中并不出众的延禧。游客比往年增加了很多。 是的，其实延禧宫一直都是默默无闻，两眼泪嘛，然后现在哎一下子成为大火啊。 冷宫。 对，不是冷宫啊。不是冷宫，人没有打扫从 生。没有， 还是开满了发的。 对，不少游客均表示说自己正是因为看了电视剧，才慕名而来的。 对，反正就是这个想看看延禧到底是住在什么样的地方啊。 都排队。 然后透过外面那个群群啊里面啊，原来就是这样的设置啊。 是，其实我们看到延禧宫在东六宫属于比较偏僻的一个宫，古代多次发生火灾，并不算很受人待见的地方，打引号哈。前些年开放之后，游人也不是很多， 因为比较偏，就相当于偏殿嘛。但是呢，随着这个延禧攻略的热播，哎，一下成为了故宫的热门景点，专门去。其实呢，延禧宫内有很好的展览，像灵沼轩也是一段传奇历史的见证。电视剧的热播能够让更多人来这里参观，了解历史和文化，真是一件好事情。 是的，刚才说到灵沼轩啊，故宫博物院还专门在延禧宫前树立一块标志牌，并在上面发布了延禧宫内主要建筑灵沼轩的虚拟现实体验二维码。游客一扫二维码，比你看电视都方便多了。 真的，就可以通过手机来观看灵沼轩修复后的样子。 是的，我们觉得一个电视剧是确实是丰富我们的就比如课余生活。但是我觉得这个相辅相成，景点也被捧红了哈。 对， 我觉得是件好事情哈。让我们从电视机中走到现实的故宫里去看一看啊。 是。 四条呢是跟这个地质灾害有关的哈。中国总领馆再次提醒谨慎前往印尼龙目岛地区啊，应该是地震灾区以及周边的岛屿。 这个提醒要这个着重跟大家了解一下。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巴厘岛首府登巴萨总领馆22日发布公告，提醒中国公民近期谨慎前往印尼龙目岛地震灾区及周边的岛屿。因为这个官方微信公众号上说，印尼地处环太平洋地震带，近期地壳运动活跃，地震火山活动频繁。自7月29日发生地震以来，龙目岛及周边海域已经发生了多次连续性地震，不断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预计未来仍然是有可能发生地震的。 对，鉴于上述地区的特殊情况，如果中国公民在谨慎前往提醒发布之后仍然坚持前往，有可能导致当事人面临较高安全的风险，并可能影响其获得协助的时效。因协助而产生的费用由个人承担。 是 听话最重要哈，安全第一的啊。 听人劝，吃饱饭吗？ 是的，没错啊。第五条呢，我们出国一趟呢，会买一些，比如说一些商品回来回馈的亲朋和自己哈。 是， 特别是一些老年朋友会买一些保健品。 哎呀，这个保健品的行业水可就深了。 到底有没有用啊？是真的。 有一些保健品就是，反正你吃不好，但是吃不坏啊。 是的，是的。出国游买保健品的需谨慎。美国劣质保健品瞄准了华人的游客。 这个可不好哦， 太恶劣了。 这是据某报的一个刊文称，不少中国游客都认为美国的保健品质量好，经常会购买带回国，殊不知也可能遇上假冒伪劣的产品。而保健产品是否可靠呢？在美国法律监控并不如大众想象的那么的严格，一些不法商家专门瞄准不懂美国法律的外国华人游客，向旅游团兜售劣质保健品。 我们来说一个具体的事例，让大家明明判判哈。孔女士投诉某华人聚集区一家保健品店出售的产品成分可疑。他表示说，本来想给家人购买一些保健品，但是店里工作多年且熟识的友人劝他不要购买。 表示这些保健品没有效果。他表示啊，这家商店销售的一些保健品呢，标注类似大品牌 GNC。大家去 TB 上可以看到 GNC 这个牌子，但仔细会发现实际写的是 JMP、C 和 P， 不一样的哈。 是的。 包装上也没有标注 FDA 的认证，只写美国制造，有一些写在了 FDA 认证的厂商生产。这就不严格、 对、我知道了、所以呢孔女士也说啊，该店通常是不接受普通顾客的，店前呢也标注只接受预约客人，其实专门接待合作的旅游团的游客、就预约的嘛、虽然大多数只是啊膝盖保健鱼油等常见产品，但是绝对价格不菲、多在50-60美元一瓶，尤其是干细胞增强品一盒竟然标价是299美元， 要不要脸。 一些年轻游客上网去查了，发现网上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产品啊，而一些年纪较大的游客就会上当购买，因为他们也不会用这个网络。 是的，是的，是的。 有人甚至购买上万美元的保健品和花旗参。 其实我们作为普通的消费者，本着健康的初衷出发是没有问题的哈。如果我们花同样的钱买到非常实惠的产品，也是相当相当实惠。但是我们觉得 并没有。 对啊，有些这个律师啊就说，就算不是保健品，普通食品也一样。例如声称100%的果汁，但若是加了水和糖都不算100%的果汁。虽然水和糖没有公害，但仍属于虚假的广告。再比如说餐馆啊，这个食谱图片上的拉面有3片肉1颗蛋，但端上来却少一片或半个蛋，也属于不实广告。 这不是很正常吗？ 对啊，可交由消费事务局处理。 这么大，然后等端上来，哎，这个。 对对对，对这个律师还说，不实广告的案件很多很好告哈、但大部分的华人朋友不愿意告，自认倒霉。而呢，老美消费者大多会认真，消费者最好选择大品牌的连锁保健品店比较好。 对， 如果不会讲英文，大型连锁店现在都有中文的服务了。 对， 就去那些有正式营业执照的地方买东西哈。挣钱不容易哈，穷家富路，我们要把钱花在刀刃上哈。 对， 时间来到11:46，马上有请特别来宾隆重。登场，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What you started, the record spins down the alley late night. Be my friend, surround me like a satellite, tiger on the prowl. East of Eden, coming for you now. Keep me from the cages under the control, running in the dark to find East of Eden. Keep me from the cages under the control, running in the dark to find East of Eden. 时间来到了11:47，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今天我们听着美西的一些风格的音乐，不管是乡村还是电子还是节奏摇滚，我们都会觉得这个地方非常的让人印象深刻，以及吸引我们哈。 是的， 今天二位美女带着我们一起去这个地方游玩，分别是 PHG 咨询有限公司顾问有限公司的公关总监孟小文，欢迎。 欢迎小文，谢谢。 第二位是我们的李萌，欢迎经理李萌。 欢迎 ，Hello。 好， 那个既然二位来到节目呢，我们就要去问一问哈。在介绍这个目的地之前，二位的旅行经历多不多？平常工作就是休息的时候，是不是很多呀？二位， 对于我来说，可能是跟工作一起旅行比较多。 他出生那个月份真的是， 真的真的， 对对对， 因为我 还是跟工作相关， 也一直做酒店跟旅游，所以呢，就多多少少很难说，因为工作跟就分不太清楚， 对，分不开， 就是都会有吧。 基本上会那个前往哪一些大洲，哪一些地方？ 对，有没有自己主观的部分？ 我工作的话，先去加拿大会比较多， 加拿大 旅游局有蛮多的关系，然后读书的时候在欧洲，所以 欧洲。哪个国家？ 我在奥地利待了 奥地利， 对， 天天听着音乐，天天吃， 我的天哪，这是 中央咖啡馆喝着咖啡，这种人你想想，哎呦， 这是怎样的 一个艺术熏陶。 对对对，非常的羡慕哈。嗯，萌萌有机会自己出去玩吗？ 萌萌更喜欢自己出去是吗？ 嗯，就是个人会，我其实特别喜欢日本和台湾，所以我 俩人好很像 啊， 对对对，所以会去这个两个地方会多一点。 了解了，这是两个好朋友哈，好伙伴，今天来到节目分享里诺太浩湖这个大地区哈。在说之前呢，要给我们普及一下这个地方，它坐落在哪里，怎么到达它很重要， 很重要。 谁先来？小文萌萌。 我稍微说一下吧。里诺太浩湖是一个区域啦，然后这个区域其实位于内华达州。 内华达， 对，其实内华达大家知道的比较多的就是拉斯维加斯。然后在这个区域里面，其实有一个城市，因为里诺太浩湖中间包括好几个城市，其中一个 Carson 城市就是内华达州的州府所在地。虽然没有很有名，但是它是州府所在地。然后去这个地方呢，其实在中国目前来说是没有直飞的航班可以去的。但是不管你是飞到洛杉矶还是旧金山还是拉斯维加斯，是去那里都蛮方便的。之前我们去是直接飞到旧金山，旧金山转机大概就飞40分钟左右。 好近啊。 对，很近。而且机场就是里诺太浩湖本身，里诺的那边的机场跟里诺城也非常近。昨天我们还在给媒体写东西，就是说其实我们看到的距离蛮远的，大概10公里，但是其实在我们去的时候基本上上了一个高架一转就到了，可能也就10分钟不到，非常非常近。对， 那还挺方便的。 蛮方便的。 是的是的。 而且喜欢自驾的朋友其实可以选择从洛杉矶或者旧金山 开车去， 开车去一路也会不错，因为本身太浩湖这个湖就是横跨加州跟内华达。 好大。 对，就是所以大家可以选择不同的 交通方式。 对，不同的交通方式去还是不错的。 这个小文一看就是去过的。 是的。 萌萌呢是写文字的， 对， 萌萌在写这个， 要负责把它 对对对串联起来。在写的时候有没有提醒大家，在这个比如说换乘的时候啊，有没有注意事项啊？在机场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提示呢？会有吗？ 其实我觉得在里诺太浩湖的交通相对来说会比较方便一点，而且它的天气啊，然后也比较适合于出游，像是它是属于内陆高原气候，所以它的日光会非常充足，夏天的这种水上运动会很合适。而且它冬天从11月份一直到隔年的3、4月份都是它的降雪季，所以它也是滑雪一个很好的选择。 滑雪 一年四季都不闲着， 都不闲着，真的是一年四季都可以去哈。 是的，是的。其实了解大这个二位的这个口述之后呢，其实了解小文是有留学背景，也小文你英语交流没有问题哈。那边肯定好，在那边的话，其实作为西部的话，他们说话应该也没有问题，大家听上去是没有问题，任何问题的， 没有什么问题，可以的。 而且现在全世界敞开怀抱迎接中国的朋友， 没错。 那边有没有针对中国朋友一些套餐推出来？比如说什么二维码付款啊，什么菜单是中文 啊，还 有 什么什么一日游啊之类的？ 有吗 ？One day tour 有吗？ 里诺一日游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现在开始做里诺，其实里诺太浩湖呢，之所以二位没有听说过，也是因为他们对于中国市场来说，其实是一个蛮新的美国人， 并没有大力。 不像是纽约啊、拉斯维加斯啊、洛杉矶啊，大家都特别熟悉，所以这对于中国的游客来说是一件好事，也是一件可能就是说像您说的，那边现在并没有二维码那么普及， 对对对， 然后可能说微信支付或者是支付宝没有那么普及，但是他们之所以现在进入中国，是希望在未来能够更多便利的 服务 给中国游客。其实在我们跟那边的旅游局在交流的过程中，也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正在包括跟银联对接、跟支付宝还有微信，其实其中有一家两家酒店，他们是可以，在我去的时候，他们那边的酒店的公关部有跟我们讲，我们这里可以用微信 的，可以了，已经很厉害了， 对，已经开始，其实很试图的在他们那边开始针对中国市场开始敞开。 是的，是的， 中国市场真的是 那必须的呀， 太庞大了。 那个，其实，在我们的小文和萌萌分享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的听众也有一些人去过这个地方，我觉得还挺惊叹的。 是的。 这位叫做文迪妞妞，文迪的名字很好听哈。阳光明媚，就像萌萌说的一样哈，叫做秀丽太浩湖，我又来了，打个卡。说那么云淡风轻， 对， 又来了， 好像是那个出门对面的一个小卖铺一样， 是不是？ 对，哎，萌萌，他说最近呢，准备去美西的一个旅游攻略，先发几张照片，大家预览一下美西很多自然美景，像这个黄石公园啊、太浩湖、大峡谷等等。之后旅游攻略里都会详细介绍给大家一些旅游小 tips 和我的切身体验。 演示他去过。 小 tips， 你看了？ 对， 这里面写着呀，美西汇集了黄石公园、大峡谷，大家都熟。 对， 太浩湖哪里？你看， 是的，但是现在越来越多人去过太浩湖了。 对，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哈。 是。 童心凡尘说，这个太浩湖是位于美国加州和内华达州之间的高山湖泊，四周呢由山峰环抱，湖水澄净湛蓝，冬天降雪长达8个月，路面经常积雪盈尺，但湖底异常的深，最深处可达1645尺，湖水却不会结冰。 好神奇。 是的。 你是不是上那个文章上 copy 下来的这个？反正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玩的地方。 对， 而且在我跟我们的文文和萌萌在直播间之前进直播间聊的一些服务设施体验项目极其的完善。对吧，这就赢了。我觉得这个方方面面大家都很可以好好玩。 因为它就是里洞太浩湖，它是一个区域嘛，就包含很多个城市。那我们如果要是去的话，我们是以自然风光为主，还是说以这些 城市 来串联呢？ 户外啊，体验啊，什么样的啊？ 之前其实是这样的，里诺太浩湖他自己对自己的定义是一年四季， 对， 其实它适合各种各样不同的旅游需求的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像刚刚道道有讲，它有自然风光，有太浩湖，所以如果你喜欢阳光，喜欢户外， 一定得 刺激，喜欢探险，这个地方非常合适。因为本身美国人西部就是在里诺太浩湖的那个太浩湖。应该是东北岸，就有很多美国人是非常喜欢，他在美国非常 popular，很有名，很多加州人度假的时候其实都会去，因为他们本身就喜欢水上运动。那同时像咱们说的，他还有城市，里诺是一个非常小小的，它叫全世界最大的小城市，也就是说虽然地方小，五脏俱全，什么都有。 里诺 对里诺。在那里呢，因为里诺在过去很多年里面一直在为他的艺术做出贡献， 艺术 对里诺在它的历史上是一个娱乐业非常发达的地方。那但是在过去近几十年甚至小100年的发展过程中，可能它并没有说像拉斯维加斯发展的那么朝气蓬勃， 给他气的， 对， 气的没比过。 但是本地他们自己会对他们未来的发展有些想法，也就是他们一直在投资于艺术。 我们为什么要跟他比？我们跟自己比就行了。 我们充满了信心， 对 对？ 来，今年的那个盈余是多少？怎么亏了呢？ 所以其实当你走进里诺那个小小城市，在漫步在它的街头的时候，你会有发现城市里面充满了很多不一样的色彩。 哎，我就喜欢这样的。 到底我们漫步这个小城的时候充满了怎样的色彩？ 是的， 建筑物是什么风格，颜色是什么，人民的朴实的笑容是不是挂在眼前和脸上， 是不是就一条街可以贯穿整个全城？ 对对对，我们下面呢会小文和萌萌很多很多精彩的分享，因为时间设置的问题，我们要稍微休息停留，大家也可以去想想啊，如果让你置身里诺太浩湖这样一个大的地区，又有浩渺的大自然， 又有这样 五脏俱全的小 城市， 挺想去啊。 我觉得还是可以先在城市游玩一下，然后再去 放飞 的太浩湖， 去高歌一曲。 对， 应该没有，海拔不高吧？小的那边， 但是它是高山湖泊， 是不算很高， 没问题， 你不会有不适的感 觉。可以唱歌， 啊，对，可以唱歌啊， 是可以唱歌的啊， 高歌可以。 对， 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的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我们今天要去里诺太浩湖地区去分享一个非常漂亮的美西路线哈，如果你感兴趣，下半段一定不要 错过。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斑马线上亮红灯，请您等一等，红灯一会儿变绿灯，请您等一等，安全里面有文明，耐心等一等，慢闯一步，快乐一生，开心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人生不怕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红灯为了绿灯红，等一等，等一等，再急也要等一等，等一等，一会儿幸福一生。 上亮红灯，请您等一等，红灯一会儿变绿灯，请您等一等，安全里面有文明，耐心等一等，慢闯一步快乐。 老公，去北京旅游的酒店预定了吗？ 报告老婆大人，搞定了。 哎，快说说。 我预定的这家酒店位于建国门商圈，临近天安门、王府井、秀水街、三里屯，而且乘坐地铁和公交车都很方便。关键是这家酒店在节假日期间有客房优惠活动。老婆，我是不是很能干？ 哇，给你点赞。哎，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小薇，愁什么呢？ 天天空调不离身，电费蹭蹭涨吗？ 空调省电，教你两招。温度设定在26到28度，省电又健康。白天关好门窗，拉上窗帘，还可以节约5%的电能。 还有呢？ 换一台高效能的变频空调，也可以节省不少电费的。 微软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傍晚西部北部雷阵雨，东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晴间多云，西部北部山区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Back in 1958, we drove an old V8, and when it gone 100,000, got out and pushed it a mile. We didn't know who we were, we didn't know what we did. We were just on the road, heading down from Canada on a gravel. 其实随着年纪的成熟啊，不说苍老啊，就会越会喜欢听这些乡村的慢慢的约翰丹佛的一些音乐，这歌词非常的简单，会告诉我们一些简单的大道理。 是的， 不知道吧，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他这歌词就是这样来来回回写。 我是谁，我在哪儿，我要干什么。 对对，就是这个感觉。 对， 但是我们每天都在路上，上路的感觉总好过待在原地不动，固步自封墙，对不对？ 是的。 今天我们要跟着两位美丽的姑娘去叫做里诺太浩湖地区哈，要去感受美西的风情，掌声欢迎小文和萌萌。 欢迎， 这歌特好听啊，就感觉就甜甜淡淡，干干净净。对对 对， 刚刚呢听到了里诺这个城市，我们的小文刚刚说那个色彩到的嘣就起来了。 是啊，我就喜欢这个色彩斑斓的。 到底是什么颜色的里诺？ 嗯， 我真的是觉得它是五颜六色的里诺。 五颜六色， 城市的楼我个人去了会跟他说，里诺这个城市给我最大的感觉是不做作 啊，不做作。 它没有很多楼是一定要高楼大厦或者是什么建筑师去建筑，就是它没有特别高的楼。因为里诺一直在做艺术，它其中有一个艺术叫壁画艺术，然后会有很多 像那种 壁画的艺术，壁画艺术家从我们来看是从涂鸦开始，但是一旦它变成壁画艺术，它的东西是不可以随便被涂掉的，而且它的每一个作品应该都是当地政府有会保护的，认准的。所以你在里诺走在它的街上，你会看到随时都会看到成 非常高的一座楼的一面，全部都是壁画， 哎呦， 非常非常美， 哎呦，手机不错， 太美了， 手机拍的相当好，哎， 是的，萌萌还给我们现场展示， 对，而且有一个很 Q 的地方是他们每年也会有这种壁画的比赛， 哦， 然后还有一个特别逗，因为我个人。养狗，然后他们在里诺城有个地方是专门遛狗的 啊， 然后他们有一堵墙在那里，就是说你如果愿意付$300，可以让艺术家把你的狗狗的画画在那里。 $300呢？ 对对，其实我觉得还不错，因为真的是艺术家，真的是艺术家，不会 只画宠物不画主人吗？ 对，不画主人。 你还想怎么的？还入个镜，再加$300。 反正我这听到这儿，我就出来说几句啊。今天两位美女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非常开心。我是这个节目组的运行力的掌门人，我叫周驼 啊。对对对，镖师。 上了年纪了，看到刚刚那个我们的萌萌那个色彩斑斓的照片那面墙啊，我就想诊所那面墙给刷了。 你那个都长满了霉菌。 俺那个生态环境好。 你那生态环境太好了。 就我想问问哈，这个李诺。颜色丰富多彩多姿，适合老人溜达吗？小文和萌萌 适合 适合老年人， 就是什么年龄其实去到那儿都可以 同手无欺， 因为在那个地方不会有开得很快的车，不会有高架桥，而且你不需要走太远，你其实出来围着你的酒店还是城市大概慢慢的走30分钟，你可以看到享受到周边所有 的， 而且在晚上很逗的是，他们原来是做娱乐业，所以到了晚上还有保持1980几年那种美国西部的那种 赞了 酒店那种大的布林，就小丑在外面的那种感觉， 我的天 哪，类似嘛大牌子写的那个 串儿 串。 所以我是觉得它是适合老年人的， 对 对， 不会让老年人有太大的压力，而且因为那个地方没有对太多的中国人开放， 是的。 风情很淳朴， 啊， 人很 nice， 嗯， 对， 非常棒， 太棒了。 周托蹦出来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很好， 汇集老年朋友银发族，哎， 对呀，银发族也可以到这儿去感受一下。关键是我觉得这里他的生活节奏不是那么的快。对， 嗯， 所以就会让人有一种闲适之感。如果你去洛杉矶、去纽约这种大城市， 哎呀， 我的天哪！ 周驼那就真的焦头烂额了。 对，周驼的头发又得掉光了。 我要回去。 对，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不知道往哪儿走啊。 这个刚刚说到，就是我们的在节目的上半段，小文说了一句，他应该学的是酒店管理相关的专业哈，好像是吧？ 学的是。 在这个地方，里诺城市不大，住宿的挑选怎么样？选择怎么样？ 非常多的选择， 非常多。 如果单纯是从住宿来说，其实大大小小的，包括他们的酒店，汽车旅馆，然后没有很适合普通人住的旅馆，到奢华的五星的，都有，应该大概有100家左右的选择，不是在里诺城里面，而是这个区域。那因为我在里诺城里面有在待1-2天，那我们也走了几家酒店，就仅仅是我知道的。5星级以上数得过来的品质不错的酒店就有10几家， 好棒， 基本上就是出门2-3步你就可以看到有家酒店，因为娱乐业发达， 对， 而且酒店里面基本上是会有餐厅，住宿之外它还会有很多的演艺跟表演， 哦，这个要少不了， 对，非常多， 突然间让我想到了澳门，对， 而且上一次我6月份去的时候，刚好周慧敏在那边办演唱会， 周慧敏在那边办演唱会， 现在应该马上张信哲就会在那边办演唱会。 哦，为什么呢？ 老牌的华语的金嗓子， 不是那儿没有那么多华人去吗？为什么他们 现在会慢慢的，因为那边会 吸引他们吗？ 很多美国，他们会有 美国当地的， 对，有演艺，全球都会有比较好的演员在那边会办演唱会啊，做演唱。但是现在也开始通过一些公司，来慢慢的去找一些中国这边的亚洲这边的华人去那边做， 汇聚人气。 对，我相信很快我们应该有非常 top 的艺人去那边， 对对对， 期待，对， 是 谢顿英什么的哈， 尼古拉斯凯茨， 比如说二位可以去， 我尼古拉斯尼古拉斯赵四。 哎，刚刚说到这个小城啊，住宿环境一流，然后节奏又不快哈，而且我听说只要它不下雪 ，everyday 每天都有非常多的欢庆的活动，这一点让人真的是血脉喷张的分享。 对呀，各种各样的节日真的是每天每一周都有亮点。 萌萌， 来萌萌， 整一整 主讲 啊， 我来介绍一下。 好嘞， 等于说里诺太湖其实从5月初开始一直到10月份结束，这些黄金的天气它都有相应的节庆，就比如说它会在最刚开始的4-5月份的时候会有一个西部的。 竞技赛，因为它其实是一个比较偏西部的城市嘛，所以它的牛仔文化还存在。它会有一个相对来说在美国规模很大的一个竞技赛，有各种著名的这个牛仔来现场表演， 骑牛啊，比谁跳枪快呀、啊、啥的， 对的， 是 类似的嘛， 倒骑牛。 对对对， 主持人也可以去试一下， 非常狂野，非常狂野啊！ 然后它还有很多吃的，就是活动，像是他们会有一个烤牛排的一个大的节庆，是整个周末一条街上都会是各种摊位 烤牛排， 对，你可以尝到各种味道。 哇，每一家烤出来的都不一样。 俺、出来问个问题，俺、那个一辈子节一算是的免费还是那个付费、 但是付费的了， 是 付费 的， 付费的。 一整条街牛排的味道，各家独家的秘方， 就跟烤串是一样的道理，各地的烤串都不一样，是不是？是啊， 把串改成排， 大排。 而且他们还有一个特别有特色的活动，就是他们有一个老爷车的一个展览，是在八月份。对，他们其实他们会有一个老爷车的博物馆，然后这个是可以长期免费去 参观的。 对，但他们在那段时间会把所有的老爷车开到街上，然后到那儿去玩的游客就可以完全欣赏到，就在你身边。 它是可以行驶的，可以开出来的， 对 吧？ 对的，对的，就还可以用的。 对，我们可以。 那也可以跟他去拍照合影吗？ 可以的， 因为它这个叫我们起名叫炽烈八月夜，它是 炽烈八月夜， 我们给它起的。然后，因为它是在八月，每年八月都有。除了老爷车之外，其实它是摇滚乐跟老爷车一起。然后他们会把各家的老爷车，会把自己的老爷车开到里诺。downtown 的街上 downtown 对，到了晚上，就是一旦就是可能夜幕稍稍降落的时候， 炸掉了这个， 对，非常非常非常的漂亮。 然后摇滚就开始响起来了。 刚刚萌萌说的那个老爷车博物馆，应该是全球最大的老爷车博物馆之一。我们有去，里面有收藏了大概三百多，对，我这边有很多图片可以给您看到，就基本上是涵盖了整个美国的汽车的历史，从手动的，然后到现在的都有。对， 天哪，好壮观！ 三百多辆车在一个博物馆里，那也很大， 里面有四个展馆，不高，但是有四个展馆。我们在里面待了有两个小时，然后给我们讲解的老人家应该七十几岁了，他一辈子，他 老爷车的感觉很， 对，他一辈子就在里面去，他对每一个车的故事，他讲了很多，有的东西我们不一定听得懂，但是他特别了解，从福特当年怎么开始，到后来，到每一个车的演变，他都 热爱他的工作， 非常非常清楚。对， 如果对老爷车有情节的朋友，里诺世界最大的老爷车博物馆，哇， 是的，除了哈瓦那，这里也是可以的， 可以的，可以的哈。刚才说就是我们可以跟他合影，我们可以坐在这个车里的自己开或者付费，可以吗？那样 可以，他可以有一个体验的 啊，就出去之后嘛， 对，出去之后就可以了。 对 ，OK OK， 好棒、啊！ 这是只到八月份的， 还有 九月份还十月份还没到。 还有两个特别特别值得介绍的，一个是他们会在七月底到八月当中，因为里诺太后湖其实拥有很多高尔夫的专业的场地，所以他们会在那儿也举行其中美国职业赛的其中一站。 厉害的！ 然后我前两天看了一个趣闻，就是勇士队的那个库里，他其实是篮球运动员嘛，但他跟他爸爸其实都是很专业的高尔夫选手，他们会来参加这个比赛。然后已经连续两年参加了。 库里三分很准，估计小鸟球打得也不错。 他这个除了篮球还能打 高尔夫， 太棒了。 而且他跟他爸赌，就相当于他们两个赌球，谁输了谁就要跳到太浩湖里边。今年 是吗？ 他输了。 你看人家，你看人家的生活。 我来啦！ 对， 九月份。 对， 高尔夫，你发现没有啊？这个有老爷车，高尔夫，又有那么多酒店和演出，里诺真的是，拉斯维加斯也不过如此啊， 是 对不对嘛？ 但我在想，就是里诺，其实咱们都说里诺太浩湖，里诺和太浩湖他们之间的关系和这个距离和地理位置上，它是怎么的？ 远不远？里诺太浩湖。 对， 这个我来讲。 好，你说谢小文。 那天我记得我们从里诺出发去太浩湖，全程可能大概在45分钟左右。 开车。 对，因为太浩湖它是高山湖，所以你要看到是你要盘山的。就是 开上去。 对，太浩湖它横跨了加州跟内华达，但它内华达就这一面，它刚好是我们用词汇是镶嵌在内华达山脉。因为内华达山脉会一路从南边到北边，它是在内华达，它是在内华达山脉边上，所以你要一直 盘山盘山盘山，盘到一个叫 Mount Rose 的一个点，那是一个最美的远眺内华太行湖的点、嗯、然后应该我们光盘山盘了有半个小时、 嗯、哦，原来是这样， 会不会有点那样、嗯、没有吧，还是很缓慢那种， 因为我很开心，所以 感觉不到， 对，你当然取决于你的司机 开 车 的 速度、 哦 okay、 我们在的时候是六月中下旬、嗯、然后那边的温度其实蛮高的了、嗯、白天要三十几度，但是你远眺内华达山脉山上是有雪的， 哇，海拔还是挺高 的，有 的 有的。 哎，那我有一个这个不成熟的小想法，我想到太浩湖边上可以吗？ 可以啊， 可以， 我们就是去了太浩湖边上、哦、因为太浩湖 库里就从那儿跳下去的 啊，我以为他是从高山上一跃下去 那太浩湖沿岸会有很多小小的、嗯、他们叫州立公园、嗯、也会有小小的沙滩、嗯、在这一周围其实都被利用得非常好、嗯、那我们去的那个地方是一个算是一个码头、嗯、码头旁边刚好就是凯悦酒店 、 哦、对，我们是通过从凯悦进去，然后那边有个沙滩一个码头，然后坐了游艇出去的， 嗯， 非常美， 嗨了， 对，其实凯悦也基本上算是 open， 因为那边周边会有很多家庭在夏天在附近、嗯、不管他们是买的房子还是租的房子、 啊、周围还有房子， 对，所以你会看到有很多小朋友在沙滩上打排球玩、嗯、然后度假然后出行， 就跟海似的，是吗？ 对，因为它很大，跟海一样， 是不是？ 而且没有大海那么汹涌， 嗯，很平静吧， 很平静，很美， 对对对， 海水湖水， 嗯哼， 非常干净， 对， 清澈透底的，对， 是让我想到了最近去的贝加尔湖，嗯、 是的， 嗯、 刚刚从贝加尔湖回来，也是在周那个湖的边上， 很漂亮， 一些小 而且我们还体验了皮划桨跟那个叫站立式的那个单桨板、 啊， 是在他们其中有个叫沙港州立公园，嗯、地方不大。但是就是很多人 什么都有， 对对对 对。那它这些小的不一样的小公园，它除了太浩湖这个整体的大区域大景之外，它们每一个公园有自己的一些景色和特色吗？ 就离得不远，很近是吗？ 嗯，这些公园大多数会围绕着太浩湖，但是它还有其他的，比如其实，在那边有小也有一些小小的湖，像 Walsh Lake。然后这种小湖、 哦、 算是内陆、 嗯、 然后围绕着 Walsh Lake 也会有叫 Walsh Park、 啊、 就是 以 Walsh 为主体的一些 对也会有、啊、然后其中离他们可能相对来说比较远的有个叫皮拉米德盐湖、 嗯、 然后这个盐湖其实去的人不多，但是这个盐湖是自然生态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嗯、 它、 嗯、 这个盐湖是很大的一个鱼类养殖场、 哦、 其中有一个濒临灭绝的叫 Chuchu Fish， 然后就会在、 啊蛆蛆 对，就会在这个皮拉米的盐湖这边、 哦、 对、 哦、嗯，那边的饮食因为那么丰富，那饮食结构的配搭应该也很多吧、嗯、选择 基本上当然你去每一个地方你想吃什么 都有 都能有，中餐也有，但是那边比较推荐的会是、 嗯、 因为它是西部嘛、 嗯、 那他们比较会叫 Tex-Mex、 啊、 就是西部风格，有点墨西哥偏美国西部的饮食，那边比较推荐大家的，最近在北京这两年中国都会比较兴的叫 craft beer， 叫精酿啤酒。 哦，精酿啤 酒。对，精酿啤酒是当地非常大的一个特色，在里诺应该会有几十家的精酿啤酒公司。 有了这个东西、 哦、 大家又、嗯、 所以这也跟他们的很多豪放的文化是有关。 是的。 像他说的西部小牛排节、嗯、然后精酿啤酒，其实他们是基本上的整个文化是那种比较豪放、无拘无束的 那 种。那 他们吃的就是这个餐也是以汉堡啊， 嗯、 包括什么其他可能墨西哥餐会多一些。 对，我们有去吃他们的 Tex-Mex， 叫、嗯、对，还是非常好吃。 嗯， 对，嗯。 那我还有个问题，我年纪大了哈，提点那湖虾什么的，不有湖吗？那湖里的鱼， 湖里有鱼， 湖虾呀、嗯？会有鱼吗？可以食用鱼吗？ 那一边是其实是可以捕，但是像刚刚说他们会有捕放， 了解了， 对对对，他们还是对捕鱼会有 OK 保护环境、 嗯、对，太浩湖并没有太多的去说渔业，我们并没有、 哦、 OK OK OK， 这其实我们的周腿是就是问了一些替大家问的一些问题哈， 是的， 那边的饮食结构也丰富，因为他那边的配套、嗯、像酒店，酒店里的饮食、 嗯、 酒店里也很多很多，你可以选择哈， 对， 而且刚刚说了，因为那边保护还不错， 是 当夜幕降临的时候，一片老派的美西的街区景色就会呈现在你眼前， 这个感觉跟拍电影是一样的。 关键是它还有24小时不打烊的娱乐。 对，这个是， 啊、 你知道。 那酒吧文化是不是也很盛行呢？在那儿 对很多很多。 对，那边有很多小的酒吧，当然我没有机会去、但是酒店里面都会有大型的 live show。 对 live show， 你看人家 非常棒，会有近景的杂技，我们看过近景杂技，基本上就我跟你的距离。 嗯， 对，很惊喜。 哎，一身汗，哎呀，甩我脸。 对啊，哎呦我的天哪， 哎、 吓死我了！ 厉害 啊！对，这么近的打出花，就哎呀，这么一脸。 我发现没有这个、听二位的分享，这个地方呢是。打引号，活色生香，非常非常好玩 的 一个地方， 是 让你的就是精神一刻不能停歇，好玩。 对于我特别想说的一点，其实，太浩湖很吸引我的一个是因为太浩湖它在西部，它的西边靠着是。太浩湖跟内华达山脉、所以是生机勃勃，充满了生命的色彩。但是要知道另外一点，它的东边就是黑岩沙漠，因为内华达州、所以其实 好多骗子在那边，对，显得 所以在那边基本上你是是介于生机跟 冷漠之间， 冷漠之间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这还是一个很有趣的经历， 就很美西就对了嘛， 对， 西部就是这种感觉嘛， 就是很旷野嘛，它有就是大自然鬼斧神工的部分， 对， 也有就是城市繁华的那个恬静的部分，反正不管哪一种风格都能满足你， 最后替姑娘们问个问题， 好、 这个姑娘们呢， 出片的问题吗？ 对，以拍片呢、然后那个就自己出去玩的安全的问题，小文和萌萌有没有提醒大家的部分？好。 非常安全， 没问题。 对，非常安全。自拍是一个非常美的自拍， 随便拍是吗？ 对，你我们 就一定得带着自拍杆啊。 是的，如果你们有机会去，因为有机会看到他们的官方网站，他们下面有一块全部都是，去的旅游， 反馈。 对，旅游的自己上传的他们的 用户好评 自拍的图片， 对不对？ 非常非常美。对，不管是在山上，还是在湖里面，还是在城里面，因为它是一个色彩非常饱满 的 地方。 对， 当然经过这么一说，有没有这个规划呀？ 有，那必须得去一趟，带着我的火烈鸟。 很适合火烈鸟， 火烈鸟你得放到湖里嘛， 对，非常适合， 对 非常适合。 就每一个人呢，不管什么年龄段，什么兴趣点，我觉得里诺这个地方都能满足大家哈。 是的， 而且它这个大的区域，不管是湖还是山还是城市，还是那里淳朴的西部风情，我觉得都适合喜欢生活、热爱和平的人去玩哈。伴着约翰丹佛这首这个关于鹿的歌曲呢，谢谢小文和萌萌， 谢谢小文，谢谢萌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李浩、李诺，我们有机会再见，拜拜。 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我叫红泪蓝尾渠，渠字左边呢是句子的句，右边是个鸟字，我们又被叫做蓝点岗子、蓝尾巴根子。